法去俾慢慢睇啦。係啦，咁我哋會繼續每月有我哋會派俾大家，係啦，係啦，咁啊，好，上次記唔記得嗰份功課係邊啊？約福音3:16，係啦，好易記嘅，係啦，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我哋自己又攞翻份碌紙出嚟記一記啦。如果冇好大碌紙嘅時間咧，睇下有幾個月再需要錄嘅，有冇？舉手先。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啦，今次试背了，试背了，大家嚟了，咁啊，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系唔得嘅，你可以查嘅，继续吓，系啦，咁我唔系老师啊，好，预备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系，咁我哋开始，我哋一齐有祈祷。主耶稣，多谢你，让到我哋今日系父亲节。我哋天上嘅爸爸，多谢你，你爱我哋，你创造呢个世界，你用五日做呢个世界，为咗系迎接咧第六日你心爱嘅亚当夏娃嘅生命嗰、那个嘅建立。你所创造嘅女儿、儿子，都成为咧你万千宠爱在一身，成为咧呢个世界嘅祝福同埋产业嘅。虽然我哋人类，即係因為犯了罪，但是你沒有放棄過我們每一個。就算你沒有放棄過亞當夏娃，你今天呢你都沒有放棄過我們每一個的生命。所以你愛我們到一個緣故，將你的獨生子耶穌賜給我們，叫我們每一個信耶穌的，信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信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主的時間呢，我們就不至滅亡，我們就今天呢進入永生了。所以多 謝你耶穌，多謝你賜給我們一個豐盛的新生命，聽我們祈禱奉靠主耶穌的名， 阿門。 有時我會聽過啲基督徒話，呢樣做得好。 果像葡萄，但係究竟聖經有冇個果咧？定係我哋自己加咗鹽渣素，誤解咗聖經嘅教導咧？嗱，嚟緊咧，我哋會帶出啲喺日常生活會遇到嘅問題，再同大家 back to the Bible， 重新認識信仰嘅意義。大家準備好未？ 所以大家話點解要讀經咧？點解要背經咧？點解我哋要睇聖經咧？因為有神嘅話，聖經話咧，神嘅話咧係成為你嘅寶劍啊嘛！聖靈嘅寶劍係咩啊？神嘅説話。所以你成日都冇翻嗰兩支嘢可以咧去保護你嘅時間咧，去同仇敵打嘅時間，你只有一樣嘢，你就係挨打啦，係咪？如果你唔熟聖經嘅時間，就係挨打啦。但係你當你生命咧有聖經嘅時間咧，你就可以咧打翻轉頭嘅。因為你知唔知道啊？呢一場仗個結局係點啊 ？end 咗㗎啦，其實就耶穌已經贏咗㗎啦。只不過我哋去翻呢個位置嘅時間咧，我哋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繼續去爭戰嘅。但係我哋有一個信心，知道咧耶穌一早咧已經勝過世界嘅。同埋頭先所講啦，即係大家今日睇完之後，大家仲睇唔睇鬼片啊？仲聽唔聽鬼故啊？唔好搞埋呢堆嘢。因為其實當你相信神去保護你嘅時間咧，你又成日上次所講啦，你打開個後門咧，俾魔鬼咧走入嚟攻你咧，攻你後門喎，即係後門冇保護噶嘛，你背脊嚟噶嘛，咁所以咧，你成日咧都會唔得掂嘅。你一話我又話要依靠主，一話要主去幫助我哋，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又成日去咁樣嘅時間咧，其實都好危險嘅。咁啊，同埋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一樣嘢嘅。咁呢個都唔關我事嘅。咁其實係我啲朋友衰啦，咁即係飲茶。 即係飲茶嘅時間咧，佢就走去同我講埋啲咁嘅嘢，係啦。佢講埋嗰啲嘢咧，我坐低飲茶嘅時間，我走唔開啊，走唔開嘅時間，其實我應該 stop 佢講呢啲嘢嘅。但係當佢講完嘅時間咧，翻到去啦，咁其實因為你個恐懼進入咗你生命裏邊，其實嗰個就係你嘅思想嘛，你個戰場就係你嘅思想嘛，你冇好去保守佢嘅時間咧，就咁其實個思想開始打仗嘅時間咧，聖經有一個咧，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靈魂興盛一樣，即係你靈魂興盛，你身體係興盛嘅。你靈魂唔興盛咧，你身體就唔興盛嘅。即係點解啲人都市人成日生 cancer 咧 ？cancer 成因好多時係咩啊？係好多好好多好多嘅鬱結，好多壓力咯，係咪？其實係講緊你個生命，你個靈咧受壓制啊！你個靈咧唔起嚟嘅時間咧，其實你身體會出現呢個狀況。呢個係好明顯一件事嘅，唔使科學講，唔使科學根據嘅，科學醫生都識得咁樣講嘅。所以其實我哋知道，原來我哋心理嘅壓力係影響到我哋裏邊嘅靈，我哋嘅靈咧亦都影響咗我哋一啲生理表現啦。佢講完之後咧，咁跟住之後咧，我身即係出現咗一啲反應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大家講完就散啦，咁啊不如唔好錄佢，係因為都幾不可思議嘅。我開始起一啲風冷啦，我都唔想嘅，即係但係其實我走唔開咧，因為佢喺度飲茶，無端講埋啲咁嘅嘢，即係。弟兄姊妹嚟嘅喎，弟兄姊妹又講埋要照我哋每一個翻到去屋企，而嗰個爸爸翻屋企嘅時間有好多世界嘅即係仇敵邪靈撒旦唔想我哋翻屋企，搞好多嘢，令到我哋好多你嘅親人翻唔到屋企。咁所以其實好真實。當我哋今日咧能夠可以翻到爸爸屋企嘅時間咧，我哋都去哈利路亞感謝主啦咁樣。係同埋咧，上次所講即係唔好立亂去。看鬼片啊，或者是即係有啲弟兄姊妹去參加嗰啲 Halloween 啊咁樣樣咯。因為 Halloween 係咩咧 ？Halloween 咧其實係一樣嘢，就係講緊西方嘅鬼節啦。咁啊，西方嘅鬼節係咩嚟嘅？西方嘅鬼節。咁啊，呢度簡單少少啊，咁係有個小朋友喺度添，係啦，揞住佢個耳仔。係啦，咁啊，其實呢兩大樂園所做嘅嘢咧，其實係將香港人好多青少年咧陷入喺罪裏邊啊！聖經講咩？彼得前書五章八節，我哋一齊讀啊！務要緊守預備起， 務要緊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喊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係啦，咁啊，魔鬼係咩咧？魔鬼好似隨時想揾人食嘅，隨時想揾人擔咗去嘅。邊個心靈軟弱就擔咗去，邊個咧唔警醒咧就擔咗去嘅。咁我上次所講咧，温順主話咁樣樣嘅。咁啊，其實萬聖節係咩咧？萬聖節其實就係西方嘅鬼節嚟嘅，其實真係玩鬼嘅。係啊，其實講緊呢樣嘢叫 Halloween 啊。咁啊，當其時佢哋認為啦，即係佢10月31日咧，嗰班嘢咧會出曬嚟嘅。咁嗰日咧係一個靈裏邊咧最強大一日嘅。咁所以咧，為咗安撫佢哋嘅時間咧。避免他們走來屋企咧，帶來一些厄運的時間咧，佢哋會有啲嘢咧去做嘅。咁其實咧講緊咧嗰個係一個嘅死節啦，係一個死神啦，佢哋嘅祭司啦，去呼喚一啲嘅邪靈啦上嚟啦。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就會著起啲毛皮啦，扮到鬼五馬六啦，希望咧就鬼打鬼啦。咁啊，佢見到你個樣嘅時間以為鬼啦，咁啊你個樣恐怖過佢嘅時間，佢就唔會搞你啦。佢哋係用一個咁嘅信念咧去。可以保護自己嘅，但係你係用緊，係啦，即係你咪派警察咯，你去揾黑社會啦，揾黑社會嚟保護你啦，即係其實個觀念就係咁樣樣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就會有一個嘅 trick and track 啊 ，trick and track 就係你要敲門俾啲糖果你，如果唔係佢就會搗亂，係啦，搗亂係咩咧？搗亂其實都係出於撒旦嗰個嘅觀念係破壞啦，係嘛？咁啊，所以佢就會唔俾佢。食物嘅時間，佢就會詛咒呢一家人嘅，係啦，咁啊，所以咧，小朋友個習俗好似好玩，其實背後個根源係講緊，小朋友係好似呢個祭司嘅身份，唔攞到糖咧就詛咒呢一家人，係嘛？咁所以咧呢一樣嘢係完全合神心意嘅，所以佢原本咧嗰樣嘢咧就係叫 All Saints Day 萬聖節，係啦，咁啊由嗰、那個。 條格利高利四世開始去興起呢、這、一個，咁啊為咗去抗衡呢一樣嘢，咁啊天主教咧就想喺10月31日咧嗰一晚咧就做彌撒去抗衡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慶祝邪靈嘅一個節日。咁啊由於All Saints Day 啦，咁啊 All Saints 咧就係、是、Saints， 另外一樣就係 Hallows 啦 ，Hallows 同埋咧佢正式咧係11日。咁11日之前嗰個咧10月31日嗰個嘅黃昏咧就 Evening 啦，所以攞咗 Hallows 同埋 Evening 咧就成為咗今日咧呢、這個嘅 Halloween 啦啊。咁啊，但係咧其實呢一樣嘢就係講緊咧一路咧魔鬼嘅伎倆就係咩咧？將所有呢啲嘢咧會變得合理化啦，變得卡通化啦，變得容易接受啦，變得係一個嘅節日啦。咁好多商人都係為咗錢啫嘛，好多商人唔知道真正佢入去背後嘅理念噶嘛。咁所以佢就會大肆慶祝啦，喺商場裏邊慶祝啦。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好容易去接受呢樣嘢啦。咁啊，好多年輕人就會去兩大樂園去玩啦。咁其實係你係接觸緊一個嘅邪啦。咁啊，有啲學校仲好笑，咁啊，趁住啲機會去教英文係啦，咁嘅樣，咁啊，亦都係之前係有啲係即係基督教學校添，咁啊更加係離譜啦，因為佢哋真係唔認識啦，係咪？啊，咁啊，所以我哋要小心接觸咯。利未記19:31嗰度不可，一齊讀啦，預備起。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不可叩問他們。以致被他們 玷污。係啊，所以其實呢啲唔係去玩咁簡單，其實係真係同邪靈去相交。你去歡迎佢，你去到佢好多聚集嘅場地裏面咧，去同佢咧去相交。咁所以好多時，好似上次所睇嗰段短片咧，其實都會帶嚟一啲嘅係啦，撞嘅嘢啦，即係正式嚟講係啦。咁啊，所以我哋要留心啦。我乃是算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夠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所以呢，更加如果我們基督徒的時間，我們要認真啦，分別為聖啦，因為神是忌邪的神嘛，是不是？你們爸爸得一個而已嘛，你們爸爸得一個的時間呢，那其他那些將你拉走那些呢，其實都是撒旦的。是的，那所以我哋唔能夠話我哋信耶穌，我哋又走去玩呢啲嘢。我哋話我哋去參與主嘅筵席，我哋去崇拜，跟住咧主日去崇拜，跟住禮拜一二三四五又走咗去玩，係嘛？咁所以咧，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啊！不要沾不潔嘅物，我就收納你們。我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嘅兒女啊！咁啊，咁所以我哋就要凡事都可行。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唔一定咧去造就人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如果之前有啲咩驚惶嘅時間咧，神話你不要驚惶，因為我係你嘅神，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哋要喺我哋嘅思想裏邊咧，好好去保護自己啦，嚇。咁啊，同埋好多時我哋世界上好多嘢咧，都有好多嘅背後嘅因由嘅，係啦。咁啊，好多時咧。仇敵要去搶奪你咧，都會透過好多好多唔同嘅媒介嘅，好似呢本咁可愛嘅《咕咕車》咧，係啦，咁啊，即係幼稚園，即係送俾學校，送俾小朋友嘅喎，但係裏邊咧講嘅咩咧？講嘅係，原來你同佢咁樣玩係好開心嘅。你見到啊？你見到魔鬼佢會藉住呢啲咁嘅手段去讓呢啲嘢覺得好玩，小朋友。又接受到，咁啊，若果有啲唔認識神嘅家庭，咁咪去接納咗，佢哋啲小朋友咪將來去兩大樂園玩與鬼相交咯，係咪？但係亦都唔係每一個即係教會嘅弟兄姊妹有教導到嘅時間，佢哋又覺得冇乜嘢嘅，因為我都以前都識有啲弟兄姊妹佢話買啲糖係有呢啲咁嘅包裝，哇唔好喎呢啲，唔係咁好喎。跟住佢整咗四個字俾我，咁我就算啦。佢話百無禁忌，咁我唔出聲啦。係啦，咁我費事再講啦，因為其實佢係我長輩嚟嘅，佢係我老師嘅太太嚟嘅，係啊，識啊。咁啊，我就唔再講咁多嘢啦。係啦，咁啊， 咁佢哋繼續領受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呢個世界好多時咧都係讓我哋去咁樣去遠離神嘅。復活節慶祝咩啊？復活蛋、復活兔係嘛？即係嗰樣嘢，我哋唔認識真正嗰個主角邊個復活啦咁樣。聖誕節好多 party 禮物，好多交換禮物，仲要有咩啊？仲要有 Santa Claus 聖誕老人。咁其實我哋又係遠離我哋真正嗰個主角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要認清啦，因為魔鬼就好想我哋唔認翻我哋爸爸嘅，係啊。但係我哋爸爸就好想認翻我哋做仔女嘅，咁所以我哋就要時刻要警醒啦。其實我哋生活上都好多嘢喎，例如啦，有冇去呢度飲咖啡啊？係高檔嘢嚟㗎，係啦。咁我以前都以為好嘢嘅，但係咧，你要知道其實呢一個咖啡店嘅創辦人咧，你每逢去購買佢一杯咖啡咧，佢會將部分嘅金錢咧去支持同性戀嘅事工。 嚇、啊！ 真 㗎？ 真㗎？ 咁係咪真唔飲得啊？ 你自己選擇啊！夾咩嘅？我自己選擇，我自己就飲。如果要咪去 Pacific Coffee 咯，係啦，係啊。同埋你要知道咧，佢其實都佢哋都係蛇鼠一窩嘅，因為咧，再你睇翻咧，其實呢一個 logo 係咩咧？呢個 logo 咧係講緊一個希臘嘅一個邪靈嚟嘅，講緊一個嗰個邪神咧，佢會去到海裏邊咧，去唱啲歌咧，去識歌傳説啊，會吸引嗰啲水手咧跳落去。係啦，咁啊跳落去嗰啲水手咧就會死，就會浸死嘅。係講緊呢樣嘢，其實唔單止即係其實我哋爸爸一個啫嘛，係啦。你話你生你個爸有幾多個啊？肉身啊，生你個爸有幾多個啊？即係一個啊嘛，係咪？唔講你嗰啲契阿爸契阿媽嗰啲啦，咁你即係肉身生你嗰個得一個啫嘛。咁即係做我哋嘅天上嘅爸爸有幾多個？真係得一個嘅。咁其他嗰啲係咩啊？其他嗰啲都係假嘅，其他嗰啲咧都係拉你咧唔好認翻你阿爸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自己睇咧係啦，因為你哋上幾多班我哋先講嘅。若果係嗰啲初信啊，或者係啱啱嗰啲朋友咧，唔會講到咁癲嘅，因為好容易得罪佢哋嘅。其他嗰啲宗教嗰啲都係咩咧？都係邪靈嘅，因為佢要拉你唔好讓你去信翻你爸爸啊嘛，揾翻你爸爸啊嘛。所以無論佛教、道教啊、孔教所有嘢。無論是希臘嗰啲宗教啊、埃及啊嗰啲好多嗰啲咩太陽神啊、希臘嗰啲咩太陽神啊、月神啊，所有其實全部都係一樣嘢嚟嘅。其實佢就係要你揾翻你爸爸。好似哇！我姑媽，唔係我姑媽，係我太太個姑媽。我唔知點講。佢係信佛信得好犀利嘅，係啦。咁啊，佢信佛嘅時間，有一次我哋都即係同我太太同佢傳福音啦，咁樣咁同佢去分享，即係呢個爸爸寫信啦。佢講翻佢信佛嘅時間咧，咁佢信佛嘅時間，咁你將來去邊度啊？咁啊，同埋即係你信佛嘅時間，即係佢講到佢信個佛咧，即係佢真係信得好深，嗰啲人先講得到。原來我又唔好認識嘅，佢原來佢信得好。將來的時間其實就是可以去到西方極樂咯。其實那個佛祖是什麼呢？佛祖就是你阿爸咯。將來他就是回家咯。其實是同一套東西的。原來我聽到原來是同一套東西的，只不過是那個對象是另外一個神，即是他是很熱心的，但是他找錯了，明白嗎？所以我們真的有一樣嘢，點樣可以傳到福音呢？其實個福音唔係用口講出嚟，福音用口講出嚟咧，好冇能力嘅。但係個福音咧，讓你個生命咧展示出嚟咧，就好有用嘅。你真係愛佢嘅時間，你真係關心佢嘅時間，去睇見你嘅生命點解同其他人唔同，睇見你嘅生命因為有耶穌嘅時間，所以同其他人唔同嘅時間，佢先至對耶穌有興趣。係啦，咁呢個先係真正我哋能夠可以發揮，好似聖經所講，你成為光。成為鹽，係因為你有影響力。鹽就係點咧？鹹嘅，鹹有陣味出嚟嘅，即係你基督徒應該有陣味嘅，係啊，即係有陣味啊，望落去好有愛嘅。 好唔同嘅，好包容嘅，係領舍不同嘅，係啦，領舍不同嘅時間，咁啲人咪知道你係唔同咯，咁咪先至覺得你個神係真係係有啲唔同咯，同埋尤其是若果佢認識你又信耶穌，同信耶穌到信耶穌之後，睇住你嘅轉變，尤其你啲親人咧，其實係好大嘅震撼力嚟。明明你以前一十年九鼎嘅，今日點解成個温順嘅小羊咧，仲要咧成日去打電話關心我嘅？以前都唔理我嘅，即係老人家咁樣。但係佢咁樣覺得嗰個轉變嘅時間，佢睇見呢一個嘅威力。如果威力咧，其實你又唔使特登彈出嚟嘅。係真係你親近神嘅時間，你自自然會有個愛喺當中嘅流露。所以弟兄姊妹啊，鼓勵你啊，真係你親近神好緊要嘅。不如同大家講，你要多啲親近，你每日親近神啊， 每日親近神。 係啊，你每日親近神嘅時間，你生命會自然會改變噶啦，你自然會渴慕神嘅話語噶啦，你自然你經歷過，即係今日阿松牧師所講，你經歷過一啲嘅聖經嘅時間，你覺得好真實，好有功效，好有能力嘅時間，你自自然咧，你想認識更多，你自自然渴慕更多，你自然想睇更多，即係呢個係好唔同嘅。以往咧，我真係做班主任啦，有時咧大組會咧。聽啲學生講咧，有時都幾火，不過我自己心裏邊就收聲啦。佢話：啊，我真係每日要去靈修啊，咁樣，因為靈修係基督徒嘅責任啊。即係有時聽到落去嘅時間，其實我心裏邊好心傷咯。因為責任係咩啊？責任即係交功課啦，係咪？交功課有即係有啲學生係交盡力會做俾你，有啲係交學課噶嘛。咁其實係因為你個責任，我做基督徒，我要 fulfill A B C D E，fulfill 翻教會靈修傳福音。同埋敬拜咁樣，係啦，我做曬呢啲，我就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啊咁樣。但係好多時咧，認識有啲弟兄姊妹做曬好多嘢嘅時間咧，生命冇改變過，因為佢係做曬所有。耶穌喺佢生命裏邊冇一個嘅交流，神嘅話語喺佢裏邊冇一個嘅能力，佢亦都冇真正咧試下咧去經歷神。咁例如啦，以前有一樣嘢叫做。聖經話彼此相愛嘛，彼此相愛都唔夠喎。佢話要點咧？佢話要愛你嘅仇敵喎，係啦。即係你話嗰啲人冇乜嘢，你真係關心下佢 OK 啊。即係嗰個明明係你啲同事，佢即係當正你係競爭對手，即係踩你線、你插你箭咁樣嘅。但係聖經話你就係咁樣愛佢咯，係啦。咁你愛佢，為佢禱告。啊！如果佢配得嘅時間，那個祝福咧就去到佢嗰度，咁你係祝福咗人啦，咁啊神去使用你啦。如果佢唔配得嘅時間，嗰啲祝咁啊會將個炭火擺喺個頭嗰度啦，那個祝福去翻你嗰度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你真係要祝福佢，你唔係走咗佢嘅，係啦。你只有祝福佢嘅時間，最後尾你都得著祝福嘅。如果唔係你得著祝福，係佢得著祝福啊！佢得著祝福，佢起嚟嘅時間同你關係又好好嘅時間，係咪你整個公司又得著祝福啊？所以神嗰個律法咧，同呢個世界唔同嘅。如果呢個世界律法就係咩咧？以眼還眼，以口還口，係啦，即係你敬我一尺，我又敬翻你一丈，係啦，你插我之前，我插翻你十次咁樣，係啦。但係神就唔係咁講，神話佢咁樣嘅時間，你就饒恕佢，你就去愛佢，你係祈禱佢，你祝福佢，你會經歷咧不一樣。咁嗰個先至係你真係睇到神嗰能力咯。如果唔係你靠你自己個人嘅經驗。去跟他相處的時間，就算你懟冧他，但將來你上到去，你咪又係受審判啦，係咪？神又話你最後佢都跌落地獄喎，佢因為你咁樣去對佢，佢覺得原來基督徒係咁嘅唔信，咁你判到人咪仲大件事，係咪？所以其實係我哋要與我哋嘅蒙恩相稱啦嚇。咁另外咧，講多少少啦，其實我哋生命好多呢啲咁嘅嘢，都喺我哋生命周圍噶。認識呢一個珠寶啊！係啦，喺呢個右下角嗰度啊 ，Pandora 啊，係啊，咁我讀翻少少。咁其實咧，有一次我太太見到，哇，好得意啊！啲豬仔行咗去，搞咗一輪諗住買㗎，跟住我心裏邊好唔明喎。我話：，你唔好買住，不如騎套先，買咧，我上網揾下資料先。係啊，咁我上網揾到資料嘅時間咧，就其中一樣嘢咧，個 Pandora 係咩咧？潘朵拉，潘朵拉原來嗰一樣嘢都係講緊呢個希臘嘅傳說。希臘傳說就係。打開潘朵拉嘅寶魔盒啊，係即係因為佢呢一落咗凡間嘅時間啦，咁啊當其時就俾咗個寶盒佢啦，但係由於佢係 忍唔住嗰個嘅誘惑啦，好有好奇心嘅，佢就打開咗嘅時間咧，嗰、那個寶盒咧帶嚟咧，全球嗰、那個世界咧好多嘅災害，那個寶盒帶嚟好多災害，又係講緊嗰啲破壞嗰啲嘢，大家聽到。咁啊，其中一樣嘢剩翻嘅入邊留低咗咩咧？入邊話留低咗盼望咁樣，係啊。 咁所以咧，聽到氣咳係咪？ 係啦，咁所以咧。同埋咧，佢入邊嗰啲珠係每一粒係講緊咩咧？原來咧，佢每一粒咧係講緊一啲嘅精靈啊，譬如信心嘅精靈，或者係愛嘅精靈。其實佢源於因為個嗰個設計師係咩？個設計師係個丹麥設計師。丹麥咧最盛行咧係講緊呢啲嘢，係啦，講緊一啲嘅精靈。其實你講緊，其實你帶緊帶住啲珠寶諗住好靚，其實你帶緊一啲聖經一路舊約所講話嗰啲咩當面之物咯。咁所以咧，有時有呢啲嘢咧，擺喺我哋身邊，我哋唔為意嘅。但係我哋就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即係萬聖節，我哋要睇翻根源。我哋知道根源嘅時間，原來係好唔屬神嘅時間，咁我哋就唔去同佢有啲咩瓜葛咯。係啊，咁所以啊，係咪搞到咁啊？做基督徒咁啊？只不過係你知道嗰樣嘢唔係你爸爸嘅嘢，唔係屬你爸爸嘅嘢。你要神話你要分別為聖嘅時間，咁你自己選擇啦，係啦，咁我自己就會咁樣選擇咯。咁所以知道嘅時間就提翻大家啦，咁樣係啦。咁啊，我都唔係話大家一定要嘅，不過你自己選擇啦，係啦，咁啊，即係自己加上啊嘛，好多嘢係啦。咁啊，你話唔知就話唔知啦。咁你知道嘅時間，你咪自己好謹慎咯，係啦，係啦。咁啊，好多時都係咁嘅啫嘛。你世界你係跟隨神，係跟隨世界嘅啫嘛，係啦。咁啊，我哋今日咧繼續去睇多少少啊！咁啊，今日可以唔使睇呢度嘅，可以睇聽我讀啦，或者你如果有個電話，你可以撳一撳嗰個 WhatsApp 嚟傾啦，係啦。咁我哋咧會繼續咧去睇，原來我哋都要去處理好多罪嘅問題嘅，因為我哋不得不承認咧，我哋自己生命有罪，同埋咧我哋自己生命喺一個大染缸裏面，呢個世界好多罪嘅，大家睇到啦，係咪？即係又開圈啊，又沙發入面一啲背後嘅嘢啊，哇！原來又唔知睇咗鬼片都中咗招啊咁樣。其實世界上好多好多呢啲咁嘅衝擊嘅，咁我哋要持守嘅時間咧，我哋要認識係咪？我哋要認識嘅時間咧，咁我哋就有分辨啦。聖經話我哋要按正義分解真道，係啦，咁我哋要知道邊啲係啱，邊啲係錯嘅。咁我哋就如果係嗰個係爸爸嘅。爸爸叫你唔好食糖啊，阿仔成日食糖，個仔啊當然好中意食糖啦，係咪啲細路？咁啊小朋友當然食糖啦，但係爸爸叫佢唔好食糖係為咗佢咩啊？好啊嘛，為咗好啊嘛，因為你再食落去，你棚牙就會爛㗎啦。其實係為咗你好，唔係想框住你啊！呢啲啊，神愛你咧，唔係想用啲律法去框住你。神愛你咧，其實係啲律法攞嚟保護你嘅。我計講啊，神要保護你嘅，其實係啊，所以咧，佢啲律法咧，唔係諗住咧攞嚟框住你咯。我記得我教會一個執事啊，一個執事，佢定咗個規矩，唔可以去夜街，去夜街即係。都要十點鐘翻嚟，係啦，呢個家規嚟嘅。咁啊，其實係為咗咩咧？佢女嚟㗎嘛，咁冇佢讀嘢啊，佢讀嘢危險啊嘛。又細個，但係你知啦，年輕人開始去到中一二三嘅時間開始，佢想揾到自己朋友㗎嘛。佢啲朋友係重要過父母㗎嘛。係啊，咁啊，佢哋嗰個認同咧，感好大㗎嘛。咁開始咧，放一次十點鐘翻嚟 ，OK， 放咗第二次十點鐘翻嚟，咁放第三次。開始十點鐘唔翻嚟啦，咁你做父母你會點啊？ 擔心 啊！都擔心係，咁點樣做過？ 打電話。 俾下次。 可能冇啦，最好冇啦， 最好冇。係真係鎖門，係鎖門，砰砰砰翻唔到嚟係。點啊？做父母嘅，世榮。 冇辦法。 我哋都面對一個咁嘅世代。 坐火車接佢。 跟住咧。 我見好多嗰、那個歲數嗰啲父母嘅做法係做茶夫， 茶夫 係，即係佢去邊個地方聚會，就喺嗰度地方接佢， 係等佢係， 係啦，即係等佢知道有人 care 佢，咁又等佢又不能太放肆，自己又順手可以睇睇話係咩嚟嘅咧，或者有冇講大話嗰啲，呢招都幾好㗎，我覺得， 係我都覺。所以教班係好嘅啫，大家本想。 他們面對這個世代是比我們多誘惑、多挑戰，還有他們所有的資訊也會手到拿流，這個是他們這一代的特色。但我們要有一個信念，就是個世界的環境越來越黑暗，但是我們不要給自己一個思想，就是他們是越來越不聽話，他們越來越反叛。這個是什麼呢？這個思想呢，你有這個思想呢，其實是講緊你心裏面都是帶著這份禱告， 是 吧？咁所以咧，那個小朋友咧，亦都會去咁樣樣。 好難，一樣都學 喎。所以我哋就要警醒咯，我哋要唔好俾仇敵咧去入侵我哋嘅思想，我哋尤其是作為父母嘅，我哋要祈禱，為佢哋宣告。每晚甚至乎咧，如果可以嘅，係每晚去到嗰、那個佢張牀嗰度咧，為佢按手禱告，按額去禱告，去宣告佢係合神心意嘅孩子嚟嘅，佢係會聽從父母嘅説話，孝敬父母嘅，佢係會跟從上帝嘅，佢會咧渴慕上帝嘅話語，並且佢會一生不偏離嘅。我哋就係咁去宣告喺個靈裏面去祝福佢，祝福佢。其實你嘅祈禱係咩咧？你嘅祈禱係祝福緊佢嘅靈啊，藉住上帝嘅能力啊。佢靈裏邊佢接收咗上帝嘅話語又點啊？佢成為一個正直嘅人咯。見到啊？即係我恐懼進入咗嚟嘅時間點啊？係風冷啊，係嘛？所以其實呢、這、一個你嘅祈禱係好緊要，因為藉住神嘅能力、神嘅靈咧，去祝福佢嘅生命，佢靈裏面起嚟成為一個咧合神心意嘅人。所以我哋時刻要保守我哋心，時刻要去思考我嗰個思想係咪合神心意嘅思想。所以我哋一齊去學習啦。好多時我以前都唔識嘅，但係當我繼續去喺當中去尋求同埋去經歷，都聽到好多見證嘅時間，其實原來我哋面對嘅爭戰其實好真實，但我哋卻係咧依靠住一個已經贏咗嘅耶穌。係啦，咁啊， 我哋繼續睇啦。其實律法上咧有一啲嘅層次嘅，咁啊大家聽完就得噶啦，因為呢個都唔係最盡心嘅，今日講嘅都係一個現場得術課下一堂嘅。咁有啲咩層次咧？第一啊，不如問多你少少先。咁有啲好明顯，我哋知道係犯罪啦，但係有啲咧，其實我哋就係講呢個世界咩啊？嗰啲咩灰色地帶啊嘛，係嘛？即係好似都係都咪散放火，都唔係傷天害理，又唔係傷害到人咁樣。即係譬如你趕時間啦、紅燈啦、過馬路啦、衝紅燈啦，咁啊，即係係咪犯罪啊？係咪犯罪啊？各位弟兄姊妹。 嘢都 犯過，係咪先？啊，真 係 抵， 係 啊！ 喺翻學嗰時真係會， 真係係 都唔被逼犯罪 嚇， 要被逼犯罪， 被逼犯罪嘅係啦。咁啊，即係面對呢啲咁嘅處境，我哋點算咧？咁我哋今日真係細心去睇啊，係啦。咁細心去睇嘅時候，我哋再認清真理嘅時間，你自己做一個決定，做一個分辨，你嚟緊點樣去選擇，好唔好啊？係第一。一啲叫做律法上的罪，約翰一書三章四節，係啦，咁啊，你可以，你中意有興趣就咁抄低啦，咁啊，可能讀記都未必有咁嘅時間，因為問咗幾個字啫。咁我直接讀出嚟，約翰一書三章四節，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咧就是罪。好啦，律法係咩啊？指嘅咩啊？當然指聖經啦，除了聖經的律法，仲有啲咩律法？我哋面對一啲生活處境，法律咯，係啦，法律咁啊，即係抌垃圾落地下，係咪違背律法？係咁啊，即係去到毀謗人，係啦，係咪違背律法？係咁，紅公仔過馬路係咪違背律法？係啊，即係大家睇到聖經點講，聖經係咁樣講，即係但係你選擇你哋自己選擇，但係若果你係真係好想成為一個完全合神心意嘅人嘅時間咧，你係要付代價，你係知道自己衰嘅，遲早出門口，但係面對個紅公仔大冇車嘅時間咧，你都係要因著你喺你嘅生命上高。完全成就神的旨意咧，你唔衝唔得嘅，我以前都覺得冇乜所謂嘅，因為我以前有教導就係、是，我唔知邊度嚟㗎，嗰個係咪？基督徒學生團嘅，唔好講，係啊。總之有個嚟咗我哋去分享嘅時間，佢講一樣嘢啦。過馬路嘅時間就點咧？其實最緊要就係咩咧？睇下危唔危險，係啦。點為之危險咧？有車過呀，好多車咪危險咯。另外一個危險係咩啊？有警察就係危險啦，係啦。只要喺呢兩個情況以外咧，危險其實都過得嘅。但係當我再去真正成為導師嘅時間，我再炒聖經嘅時間，我覺得聖經真係唔係咁講，係啦。特別係我自己做老師啊，我自己又教書學啦，我自己咧要唔單止熟悉聖經咧，同埋咧我要時刻咧要帶住聖靈嘅能力。即係我哋要講課嘅時間咧，我哋唔係就咁講課嘅，我哋係讓聖靈咧去釋放話語嘅。咁我哋點樣能夠成為嗰個器皿咧？聖經話：人若自潔，脱離卑賤嘅事，必作貴重嘅器皿。脱離卑賤嘅事啫咩？唔好犯罪咯，唔好去做啲唔合神心嘅事咯。咁我呢個啱咧，就神有用得啦。咁我講嘅嘢咧就有 power 啦。如果不是呢，我就是講緊一些知識咯。但是如果我這樣的時間，我有 power， 所以我很緊張， 我自己有沒有能夠在這些小事上面都是不是持守聖潔呢？因為我很想藉著神的我的心情可以祝福到人，是的，所以今天呢都很想去祝福各位弟兄姊妹啦。所以呢，我們在一些小事的時間呢，我們都要去跟從。不過呢，不是每一個地上的律法都是那麼有原則或者那麼有理由的，但是如果那是地上的律法，你逼著你都是要這樣遵守的。例如什麼呢？例如美國南達科他州呢，有一個的法例是什麼呢？不能夠在芝士廠裡面黑埋粉的，有些很無理的一些律法。美國密西西比州呢，不能夠在駕駛汽車環繞廣場100圈， 係啊，呢啲係一啲美國法律。咁啊，美國紐約州咧唔能夠喺街上邊打高爾夫球㗎。係啊，咁啊，美國伊利諾伊州咧唔能夠俾貓狗同埋所有動物咧食雪卡。係啦，咁啊，美國佛羅里達州男人咧唔能夠咧穿上露肩嘅晚裝。係啦，咁啊，所以咧有啲律法好冇理由喎。係，如果呢個係地上律法，你都要去跟從啊。咁啊，第二個嘅層次咧比較高少少層次咧係一個言語行為嘅罪啊。咁言語行為嘅罪咧就係、是、你講出嚟啦，或者你做出嚟咧啊。若果是不合乎聖經隨著你自己意欲而行呢都是一個犯罪，例如什麼呢，例如同性戀係啦，咁啊婚前性行為是不是啊，婚前性行為都是的、人要離開父母，即是離開了你爹哋媽咪，離開了你原生家庭，與妻子聯合，講緊聯合，即係講緊嗰一個嘅結合啦，係啦。與邊個啊？妻子 ，OK， 妻子嘛，係咪啊？與妻子嘅話，即係你同佢有咩啊？有婚約嘅。咁你同一啲冇婚約嘅人得唔得啊？唔得，即係第三者唔得。即係婚前性行為得唔得？唔得，你同佢冇婚約嘅，二人成為一體。所以咧，其實講緊呢樣嘢係講緊咩咧？講緊係其實神係保護你嘅，因為其實係想藉住呢樣嘢保護你嘅生命啊。因為你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會少了很多神給你一些生命的祝福的。不過、可能是以前不認識神，不認識神的時間，今天認識神的時間，我們都可以的，我們就是認罪悔改，神會赦免你一切的罪，因為我以前不知道嘛、okay? 但現在我知道的時間，我就會跟隨你了，因為爸爸你對我好，你愛我，你很想我生命聖潔，對了，那所以言語行為的罪呢，很多時候是有什麼而引申出來呢？我們經常說這個世界說一個自由神像，是說兩個很重要的觀念，一個是什麼自由，另外一個是什麼人權，是不是？所以呢人要有人權、所以人要有自由，所以呢、在一些世界的時間呢其實真的歪曲半謬，例如加拿大啦，有人權，有人權的時間呢他給他吸毒的，咁俾佢吸毒嘅時間，要俾佢自尊嘅，要俾佢尊嚴嘅。俾佢尊嚴嘅時間咧，佢唔能夠咧，即係好凄清咁樣咧，喺個後巷裏邊咧，揸住個針筒咁樣，好寒酸咁樣去吸毒嘅。所以佢哋要開一個 centre 俾佢嘅，俾一個地方佢有冷氣嘅，好舒服嘅，可以好舒適嘅，同埋有藥劑師咧去同佢去講一啲嘅劑量咧，佢哋去打嘅，同埋你會好清楚有啲意見咧，邊啲係一啲比較靚啲嘅一啲嘅料，邊啲唔靚嘅嗰啲你唔好打啦，傷身嘅咁樣。係啦，呢其實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去講人權同自由，但係呢樣嘢犯罪，所以唔係地上嘅法律全部都啱嘅。如果當地上嘅法律幾時啱咧，同邊一樣嘢違背嘅時間就可以唔使聽，同聖經違背嘅時間咧。就不用跟的，所以弟兄姊妹回大陸都那些宣教都是全福音的，那啊在地上的法律不可以的，但是這件事違背了聖經，我們都會照去做，那照去做的時間是怎樣呢？如果你捉到我，那我就順服在你地上的權柄，地上的法律，我就照去坐監，但是天父心意就是將福音傳到地極，咪照咪要當然有咁多宣教士繼續咧去衞生去做咯，因為聖經嘅真理高過地上嘅法律。咁啊，第三樣嘢，第一樣嘢係律法上嘅罪啦，第二係言語行為上嘅罪啦，第三樣嘢就講到我哋呢度啦，思想上嘅罪，思想嘅罪咧喺外觀上都睇唔到出嚟嘅，你睇唔到嗰個人咧個生命係點嘅。但是聖經所說咧，人心比萬物都壞，並且壞到咩極點，係啦。咁啊，呢個因為咧，我哋真實嘅寫照嚟嘅，壞到極點。咁啊，所以咧，點解？但係思想，我諗啫嘛，我都未做出嚟，點解咁都犯罪咧？做基督徒係咪好辛苦啊？諗都唔得，我都冇心㗎。嗰啲地理衰咧，咁多嗰啲咁嘅。poster 咁樣一睇一睇，跟住就出咗個用一個用業，哇！我哋做弟兄都幾辛苦，係嘛？唉，咁樣咁嘅思想嘅罪，係啊，諗下 即刻認罪悔改啦啊咁樣，咁樣諗一諗都唔得，係咪諗咁樣諗一諗都唔得啊？咁係咪好辛苦咧？做基督徒係咪標準好高咧？成日話啲人鬧啲基督徒咩？你係啲宗教嘅塔尼班，成日企喺啲道德高位嗰度，唉，真係講啲嘢都唔 work 嘅，係咪啊？其實就唔係啊，其實神好啱嘅，即係聖經話咧，馬太福音五章27-28嗰度咧，佢話不可行淫，不可奸淫，但係只是我告訴你，呢個係邊個講咧？呢個耶穌講嘅，耶穌講一定要聽啦，係咪？係啦，咁話佢係即係我哋嘅生命之主，佢講出嚟嘅説話就係神嘅話語啦。好啦，咁啊，凡我之前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動淫念嘅，這人心裏已經與他犯奸淫啦。哇，咁嚴重，我真係我都未做，我真係諗一諗啫，諗一諗先，就已經話同佢做咗，不但只應該定埋罪啦。咁大件事，點解咧？因為原來你心裏邊諗嘅咧係咩咧？係你嘅思想咧係罪嘅根源。有冇聽過有以前有啲明星咧？即係走咗去拍人哋裙底啊！係啊，佢點解會咁做啊？因為佢成日諗咯，佢成日睇咯，佢電腦裏面裝咗幾多呢啲咁嘅相，日思夜想，日思夜想嘅時間就點咧？你心裏充滿嘅聖經話，口裏就説出嚟。即係如果你心裏邊係裝住呢啲嘅話咧，你就會長出嗰個果子嘅。係啦，咁啊，聖經話若是順從情欲殺種嘅，即係你用個情欲咧成為你生命嘅種子咧，就會順住情欲咧生個果子，就生咩生敗壞。即係原來你就會咁樣生咗出嚟。咩成日話咩叫果子咧？果子就係你生命嘅顯露咯，你生命行出嚟咯，唔係你講嗰套喎，而係你真正生命嗰套啊！即係陳牧師所講上次嗰段片咧，嗰段好多魚嗰段片咧，其實嗰段片真正入個人一見到佢時間，哇！講咗好多嘢，但係好粗俗嘅，但係未係粗口嚟嘅。但係其實講緊喺嗰啲情況時間，你真正嘅生命就展現咗出嚟啊嘛！你係咩人，就講啲咩説話啊嘛！但係若果順從聖靈殺種嘅，必從聖靈得永生。OK， 即係順住聖靈咩？就係讓聖靈咩？聖靈就係神啦，去掌管你生命啦，去更新你嘅生命啦。你生命有啲敗壞嘅時間，慢慢去幫你去將呢啲罪去攞走咯。咁你自然而然，你生命嘅果子會越嚟越靚啦。跟住人哋見到你，真係越嚟越多愛啦、友善啦、寬容啦、包容啦、良善啦，係啦。咁啊，所以你個生命會越嚟越靚。咁大講啊，如果你有聖靈，你生命會越嚟越靚。 生命越嚟越靚，會越嚟越靚 嘅。係啊，咁所以咧，我哋要需要時刻咧要帶住呢一樣嘢嘅，同埋咧我哋生命咧啊，呢個好快就講完啦，因為過時少。其實咧，我哋思想緊要啊，有一個弟兄咧係以色列嘅弟兄嚟嘅，佢想耶穌嘅。咁佢有一日佢遇咗車禍，落咗水浸住咗，咁啊佢唔知即係醫生一路喺度急救緊啦，急救緊呢段時間咧，佢去咗一笪地方，去咗一笪地方咧，嗰度好多火啊，好多人嗌，好辛苦啊，你知嗰笪係咩地方啊？地獄啊！跟住佢就喺度驚啊！我明明信咗耶穌啊，點解會落地獄嘅咧？跟住佢見到耶穌，耶穌話：點解我會落咗地獄㗎？耶穌話：因為你。處理嘅母親，因為佢喺個成長過程裏邊咧，佢受咗好大嘅傷害嘅，咁佢又好嬲怒佢母親，所以佢一路咧冇饒恕啊。咁啊，但係咧，你知道咧，我哋整個嘅救恩其實個根基係在於咩咧？在於我哋犯罪嘅時間，咁我哋應該我哋嘅結下場喺邊啊？喺地獄啊嘛。但係因為我哋認罪嘅時間，咁我哋得著嘅救恩其實係耶穌做一樣咩事啊？赦免我哋啊嘛 ，OK？ 若果你喺地上邊唔赦免你嘅弟兄咧，聖經話咧，你在天上嘅父咧都唔會赦免你。其實原來咧，你得救本福音有一樣信係真嘅，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呢個信仰基於一樣嘢咧，個核心係咩咧？係在於赦免嘅。原來我哋唔赦免人嘅時間咧，我哋天上嘅父咧都唔赦免我哋。所以今日呢一個。以色列的弟兄一上到去，成班第一件事是講咩？我母親在哪裡？ 我要即刻揾佢，我要同佢講對唔住。跟住佢嘅藉住佢呢一樣嘢咧，去到以色列唔同嘅教會裏邊咧，一路去分享，同人講見證，叫人係一樣嘢咧，佢生命要一個完全嘅生命。所以今日父親節係一個家庭嘅節日，係啦。無論你今日同你嘅家庭裏邊，你個父親又好啦，你嘅母親都好啦，你有啲乜嘢，你佢傷害過你嘅，或者係你自己傷害過佢嘅，神都話一樣嘢就係唔係佢走嚟向你道歉先，而今日你有屬神嘅生命嘅時間，你今日你可以做一個主動，你先向佢做一個認罪，你同你家人家庭有一個復和，你帶住呢份愛進入你家庭。你今個禮拜去經歷呢一份嘅能力，係啊，願主咧去祝福我哋呢一個係一個表面，我哋就嘻嘻哈哈去食餐飯，一家人可能係裏邊咧大家食飯嘅時間咧，其實背後諗緊第二樣嘢嘅，而係我哋基督徒係咩咧？基督徒俾到我哋係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能夠可以敞開我哋真正嘅生命。我哋點解能夠獲得自由咧？因為我就係帶住一份信心，帶住一份愛。試下去同人去相交，所以咧，我哋一齊有祈禱。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有個祈禱，我奉耶穌嘅名去祝福我哋，讓我哋今日父親節裏邊咧，我哋都經歷一個不一樣嘅父親節。因為你耶穌嚟到嘅時間，你係將愛帶到我哋生命每一個，讓我哋人與人之間咧能夠進入復和，人與人之間咧重新咧去建立愛。雖然咧可能喺我家庭裏邊，我哋都有弟兄姊妹咧面對困難嘅，但係主你嘅恩典夠我用嘅，你嘅恩典夠我用嘅意思係咩咧？我唔得啊，天父爸爸，我唔得啊，我好難去饒恕啊，佢咁識人，佢咁樣去待我，但係我知道你嘅愛夠我哋用嘅，因為你愛嘅緣故，愛到我哋一個地步，連十字架都為我哋願意釘上。願意為我們死，我們去原諒一個弟兄，原諒我們一個父親，原諒一個母親，原諒我們的弟兄姊妹，其實比起你釘十字架容易很多，所以求主你去你的能力加添給我們，讓我們今天經歷一個不一樣的父親節，能夠經歷一個家庭和諧，帶著耶穌基督愛進入我們生命的父親節。因為我們的父親節就是要榮耀你，我們榮耀天上的父親，所以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今天行在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的身上，如同我們行在天上一樣。多謝你愛我們，祝福我們，今天我們就要哈利路亞興起來，我們今天去經歷你，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教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大家父親節快樂。